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当年呢，为了帮助弟弟姜薇治病，姜昆在北京到处打电话找专家咨询，还亲自跑到医院去。结果呢，网上也出现了大量的报道，说姜昆得了癌症了。姜昆呀，考虑到在北京这个朋友太多，没有办法安心的治疗养病，就跟弟弟姜薇商量，决定到上海去做手术。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姜昆和弟弟姜薇有着深厚的兄弟情，后来呢，姜薇在这个妻子和嫂子的陪同下呀，住进了上海长海医院。第二天，姜昆处理完事儿呢，也赶到了上海，陪着姜薇做了术前的全面检查，直到这时候才把真相告诉姜薇。那么在手术完成以后，哥哥姜昆又为他做了什么呢？还是让佳佳接着说吧。 手术很成功啊，但是呢，因为那会儿还没度过危险期，这当哥哥的姜昆不放心，留院陪住，一会儿看看输液瓶还剩多少药液，一会儿查查其他情况。哎呀，这姜薇渐渐睡着了，姜昆也不敢合眼了。 可是谁都会感觉疲劳啊，姜昆不困吗？ 那可不是吗，姜昆怕弟弟再有事儿自己睡着了，就找了一根细绳儿，这边绑弟弟手腕上，那边捆自个儿手上，只要弟弟一动马上醒，医生护士看见了都被感动了。 嘿，别说医生护士了，就是换了我也得感动啊。 嗯，可不是嘛，刚不是说姜昆推了好多演出就为这弟弟嘛，但是他也不告诉姜薇，反而开玩笑说我这也算是间接住院休息了。哎，这姜昆在医院整整照顾了弟弟10天，医生说姜薇身体恢复得不错，姜昆这才安排好护工，托付在上海的朋友照顾，带着对弟弟的牵挂，这才回到北京。 那后来呢？ 后来一会儿咱接着说，先来听段相声，姜昆唐杰忠和说的方言研究。 相声演员呢研究语言， 哎， 走到哪儿啊，演出啊，要学点方言土语， 要经常学习 这个方言土语啊。我们不一定学得很像， 得像那个意思， 但是掌握它特点。 对， 我专门研究过。 是啊， 哎，我研究过北京人、 哦、 上海人、广东人这三个地方人说话。 哎，您说说这个北京人说话有什么特点？ 两个字。 哪两个字？ 随便。 随便。 哎， 上海人呢？ 也是两个字。 哪两个字？ 轻巧。 哦，轻巧。 嗯， 广东人呢？ 还是两个字。 哪两个字？ 费劲。 是吗？ 哎，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 好啊， 简单的数个数。 嗯 啊， 从一数到十 啊。那个北京人数起来非常随便 啊。北京人数数怎么数呢？ 那个舌头在嘴里边一咕噜就出来。 是啊 啊，北京人数数，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哦，这就数完了。 你不留神，你听不清楚。 这是够随便。 这不是北京人。 那么上海人呢？ 轻巧。 轻巧到什么程度？ 轻巧的他牙齿都不带张开的，照样把数给你数清楚了。 是吗？ 不信我闭着牙说一回。 哎， 你看着啊， 上海人数数： 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啊，真是轻巧啊！ 这是上海人。 那么广东人呢？ 费劲了。 嗯， 为数数以前先运气。 是啊， 他冲击他这个声带，发出低的频率来。哦、咱们叫，哎，你是谁呀、啊？奔高走。 那广东人呢？ 广东人说，喂，雷海宾哥啊。 哦， 他奔下去 啊。数数呢？ 一不叫一， 叫 呀呀呀，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我。还真是费劲， 不使劲说不出来。 就是 你甭说讲这个方言土语 啊、哦， 大家都讲普通话 哦， 带着自己方言特点 啊、哦，普通话也带着方言特点， 随便叫个同志们。 那么北京人呢？ 非常随便。 是啊， 同志们，同志们， 你听以为叫徒儿们一样， 到花果山了， 随便的把那智子给你省略掉了。 上海人叫同志呢， 上海人在北京买东西， 嗯， 你看上海人说普通话， 嗯， 哎，同志，同志，同志， 哎，怎么不理人家？ 大概北京人纳闷，你为什么管我叫兔子呢？ 谁呀？啊，这是上海， 上海人。 那么广东人呢？ 费劲了， 嗯。 管同志叫喂喂喂董鸡呀、 啊、董鸡呀、啊、 好像人家姓董叫鸡鸭一样。 嗨， 这广东人讲这个普通话带自己方言特点比较多， 还真不容易听得 懂。我们北方人呢、嗯、尤其不大容易听得懂， 就是 听不懂闹笑话。 还闹过笑话？ 有一次我在广州出差， 哦， 排队上公共汽车， 哦，等汽车， 哎，正排队的功夫、 嗯、 身后来了一个人。 谁呀、啊、 我一看大我十几岁的一个女同志， 哦，一位大姐 过来想问我一句话。 问什么？ 她想问，哎，同志啊、 嗯、 你是不是站在最后面一个？ 哦， 你站在最后面一个，我排在你的后面， 按顺序排队上车。 就这句话用广东话怎么讲？ 广东话怎么说？ 这个字啊、 嗯、 字叫你是不是最尾？ 哦，尾巴的尾， 哎，首尾的尾、 嗯、是 你是最尾的，我挨着你。 嗯，就这么。 这个尾在广东话里又不发尾的音。 那广东话发什么音？ 广东人讲起来、嗯、喂，来还不还最美啊、 嗯、 来还最美，我爱来啦、 啊、这谁听得懂？ 他一看我是北方人，也知道我不懂广东话， 嗯， 他就跟我讲那个广东味的普通话。 哎，那还差不多， 差不多闹笑话了。 是吗？ 我给你学学 啊。好， 这女同志过来以后、 嗯、 拍拍我肩膀， 喂喂，同志啊， 嗯， 啊，你是不是最美啊？ 最美啊！ 喂，你是最美，我爱你啦！ 爱你啦！他说他爱我， 嗯、 我觉得他爱我了。我当时我已经有差点没晕过去了。 误会了不是？ 哎呀，您都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还这么随便的爱呀、啊？真是，这人大概有病，我可别理他，神经病、啊。 哦， 我这么想的呢，我就转过头来。 嗯， 正在这时候呢，公共汽车来了。 哦， 两个人一起上了公共汽车， 都上车了。 车上人比较多，比较挤。 嗯， 不小心挤了他一下，挨了他一下。 哦，他 又跟我说：“ 喂，同志，你不要爱我呀。” 怎么又爱他了？ 我心想，我多怎爱你了？再说也没你这么不讲道理的。 嗯， 在底下嘛，你爱我，上来不许我爱你。 啊！ 我当时我问他，我说您那个同志你怎么说话？你这么大，我什么时候爱你？我怎么爱你？我怎么爱你了？ 他怎么回答？ 他一听也不高兴， 哇！你这个统计不讲理，你没有爱我，你爱谁了？ 哎，他还肯定了， 你管得着爱谁吗？对不对？ 嗯、 他老这么说，我就火了，腾一下火就上。我说你，我就爱你怎么样？我就爱你，我就爱你，我就爱你，你怎么样你？ 别着急， 我一急他也急了、 嗯、 不跟我讲普通话，跟我讲了一句广东话。 怎么讲？ 你爱我，我好幸福啊。 这什么意思啊？ 你爱我呀，我好辛苦，我难受。你爱我，我好幸福啊。 啊，好辛苦。 我误会了。 怎么？ 我以为他说我爱他，他好幸福呢。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走进快乐合家欢，孝心故事听不完。大家好，我是韩健。从发现病情到手术之后的一段时间呢，姜昆都在无微不至地关心着自己这弟弟。下边啊，还是让佳佳接着跟您说姜昆姜薇之间的兄弟情。 回到北京，姜昆还惦记弟弟，每天打好几个电话，还经常找专家询问。怕弟弟闷得慌啊，姜昆就经常把手机那笑话短信都发给弟弟看，还发动媳妇儿、弟弟、妹妹、朋友、徒弟，让他们也搜集笑话，纷纷发给姜薇。 人那是为了能让他弟弟有个好心情啊。 嗯，可不是嘛。为了保证弟弟术后恢复的好，姜昆特意打电话向医生询问，说这肾摘除手术之后应该注意什么，一记本上经常打电话提醒。就这样，这么个关心法，姜薇的身体恢复的真是不错。 那这姜薇病好了以后就能继续帮他哥哥的事业了。 嗯，可不是吗？不过这姜薇就从报纸上看到消息了，说鲲鹏网开始赔钱，资产也缩水了。 弟弟看了着急呀，给大哥打电话说了，大哥，我来继续帮你做网站吧。听这话，姜昆犹豫了。 姜昆还犹豫什么呀？是不是他心疼他弟弟的身体啊？ 可不是嘛。姜薇也知道，他就跟姜昆说，我现在呀，整天在家里待着，都快憋死了。我出去工作呢，就是想换换环境，心情可能也会好点。姜昆想想也是，于是答应了。不过还是反复嘱咐，你不能太累啊，还得吩咐周围的人，你得多照顾着点他。有了弟弟的帮助，姜昆感到轻松了许多。 您看，这就是兄弟之间的真情。正是有着家人的支持，观众的喜爱，姜昆才会给咱们带来一个又一个的相声作品。2009年呢，姜昆、戴志诚、赵金生三个人表演了群口相声《和谁说相声》，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姜昆呢，也帮助赵金生通过这段相声获得了全国观众的认可。下边啊，咱们就来重温一下这个段子。 我想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不知大家要不要听？ 哎，姜昆， 你那什么？你先别姜昆，姜昆、啊，我这个好消息一说出来，大家准得给我鼓掌支持我。 哎，姜昆， 你别老姜昆姜昆，你快说点别的吗？这是。 哦，你不说有好消息吗？ 啊， 说出来我也听听啊。 想听？ 想听啊！ 我这好消息就是到了虎年了 啊， 我打算换人了。不跟戴志诚一块说相声了，不知大家伙同意不同意啊？ 这还真有响应的。姜昆，你先等会儿吧。 我都等20年了。 怎么了？ 怎么了？当初 啊， 我跟李文华老师跟唐杰忠老师一起合作，说了多少好相声 啊？ 这老艺术家啊，你看大家伙说李文华老师脸上那个皱纹可爱不可爱？ 可爱。 你看他长得， 嗯， 说你老吧也不老，说你小吧也不小，一点特点也没有，谁也记不住。盼着长点皱纹出来，20年的这脸平的跟煎饼似的，你看啊， 他就这样啊。 盼着他胖一点，吃什么都不带长肉的，就站在我边上，他哪儿都不去，20年呢。哎，算卦的说呀，他身体特好，无疾而终。你这不耗死我吗？这 我教你呢啊。你让咱们亲爱的观众评价一下 啊， 咱们俩人从江球球到踩脚， 嗯， 从回眸望酒，去年说的我有点晕， 对， 咱俩人合作了50多段相声了，哪段我对不起你啊？ 哪段超过那照相了？ 哪段 超过那掉老虎洞了？哪段让人记住了？就记住你在旁边，姜昆，姜昆，你还会叫点别的吗？ 你废话，我叫你马季，你敢答应吗？ 你最起码你叫个什么姜老师一类的。 好、啊、今天呢我就叫你姜老师。 哎， 我还别说你喜新厌旧。 嗯， 话不说到这儿了吗？ 对， 有合适的搭档你可以换，谁拦着你了？你找去啊。 还用我找？ 这个 全国的观众都关心我 啊， 全都同意我换人。 谁呀？ 袁隆平教授知道吗？ 哎呦，那是院士，水稻专家， 人家都同意我换的。 袁教授 给我推荐新人。 嚯、哦， 袁教授说了 啊啊， 我不懂艺术， 嗯， 但是我知道优胜劣汰 啊， 物竞天择， 研究这个， 我给你推荐一位。 嚯、哦、 啊！当你在春节晚会演出的时候，你听到外边钟声响起来了，有一位新人将奇迹般的出现在你的面前，相信会给全国的电视观众和相声界带来一个惊喜。 这不今天就要面试来了？ 还用面试？人家教授介绍的高科技含量。 哦， 时间快到了，你就抓紧时间，你撤一下。 我干嘛呀？ 你别跟人家面对面的不好。 姜老师，你别考虑我的情绪。这么着，我也见见这位新人，我也见见高科技含量的。 不用，你先走。哎、想了、哎，你走，我找人。你是袁教授介绍的？小戴，你先别走呢，咱俩那事再商量商量啊。 我根本就没走，什么事儿啊？姜老师， 哎，别叫姜老师，就叫姜昆，挺亲切的。 哦， 不是，他是不是走错地儿了？ 没啊，新人， 新人， 嗯， 我看着他有点吓人。他怎么还乐呀？ 有反应， 没心没肺。你让他下边说， 别下边说，就在台上说。 这位朋友能给我们大伙介绍介绍你怎么这么一种艺术造型啊？ 你看我的眼睛， 嗯， 像不像孙红雷？ 孙红雷？ 我的嘴像不像姚晨？ 你是谁呀？ 我是翠萍和余则成的儿子。哎呀， 前途。 嗯， 别说，就你这小眼睛还真像你爸爸。 你爸爸那还潜伏着，你怎么这么快就暴露身份了呢？ 嗯，什么叫暴露啊？这不是袁教授给你介绍的？ 袁教授人家研究水稻， 嗯， 说相声的要咱们这样的，是吧？你看他这成色， 听明白了吗？他说你这成色不行，能同意他这说法吗？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你爸爸同事？ 这儿有两根金条， 嗯， 你能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 叫什么这个人？谢若琳， 谢若琳， 没错，倒卖情报那个。 对对对。 可这位朋友，你要来了，我就得离开。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嗯，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可我这位置你能占领得了吗？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嗯， 如果你一枪打不死我，我又活过来了，咱俩还做生意，只要价格公道。 网友的说， 我跟他合作不了，我老得背电视剧的台词。 嗯， 你说合作还得是咱们两个 啊？ 你想想，咱们说了50多段相声， 嗯，哪段超过你那照相了？哪段超过掉老虎洞了？ 你不能那么说。你现在写诗的哪段超过唐诗了？ 啊， 写词的哪段超过宋词了？对不对？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标准，新的时代。他怎么这么接乎我的这个人？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了。 你爸爸哪儿那么多同事啊？ 啊， 你说嫌他旧 啊？ 我看他说话还很有特点。 是， 问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于霍霍。 霍霍？你打算霍霍谁呀？ 啊收获的获。 哎，他是姓于的于，收获的获。于霍。 于霍？ 嗯， 哪批上去的？ 没有，还是水货是怎么着？这你不懂 啊， 这是今年特别流行的一种语言风格。这位朋友，听你说话，看来你对生活一定是有不少的感受吧？ 我也曾有过爱情。 你瞧怎么样？说说你的爱情。 当我爱上人家的时候， 嗯， 人家结婚了， 脱得了。 当我想结婚的时候 啊， 人家追求单身了。 嗯， 当股市傻子都能挣钱的时候，我没敢去。 嗯， 当我壮着胆子进去了，一下子就套成傻子了。 全没赶上。 海阔凭鱼跃， 哦， 破鼓任人锤。 哟， 他们都说我是天使。 天使？ 天使从天上来的？ 对， 就长这模样。 你别老看这儿啊！ 啊， 天使跟天使不一样。 怎么？ 别的天使是脚先下来的， 他呢， 脸先着地的。 啊，不一样吗？ 那你要跟我合作，你有什么本事啊？ 我有才能 哦， 我的才能就像怀孕， 怀孕， 怀孕，时间越久，越觉得肚子里有东西。 这是什么比喻？ 我们俩合作了20年了。我劝您千万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哎，这句话我愿意听。 在旁边那棵树上多试几次。 损不损呢你？ 啊，这主意不错。 什么不错？ 嗯， 说点正经的。 说正经的怕不给这么长的时间。 给呀。但今天你说什么呀？ 说相声 哦。 两个人合作就好比是过日子 啊。 我看不起喜新厌旧 哦， 但是也不同意从一而终。 呀， 出了问题不要忙 啊， 一定要在别人身上找原因，上不去不用慌，也许天堂就在下方。时代在发展，人们在换思想，但是不变的是传统，经常换的是时装 哦。 2009过得美，因为老百姓知道阅兵的队伍谁走的最齐，现代化的武器哪件最具时代的锋芒，铁路提速频率哪国最快，外汇储备多，谁的底气最壮，世界会议在哪开着最安全，哪个国家的农民又回到拿着补贴在种粮，答案就是两个字，那就是中国。 说到点儿上了， 一句话，老百姓最愿意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中国人不折腾不闹腾，我们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走进了2010年。 好，于霍霍说的再补， 小戴，我有个新主意。 怎么了？ 我不换人了。 哎呦呦， 你们两个人我都有。 哎， 说老相声我跟你有基础，说新相声我跟他有锋芒。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啊。 你说我有老的基础， 对， 说他有时代特点， 不错。 那我们俩合作多好啊。干嘛非经你这到手啊？ 对啊， 说干就干， 马上排练。 好， 明年春节大家看我们俩人的 合作演出。 姜老师 再见。 再见。 把我给换了。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姜昆、戴志诚、赵金生合说的相声，和谁说相声。后来呀，由于种种原因吧，姜昆的网站和另一家公司合并了。姜薇回家休息以后呢，哥哥姜昆怕他觉得闷得慌，一有时间呢就给他打电话或者去看他去。看姜薇身体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就鼓励他呀多出去走走旅游，哎，玩玩去。知道弟弟几年没工作了，经济上肯定不宽裕，所以呢就经常的塞给他信封里边有钱的。这姜薇不肯收啊，哎，姜昆就悄悄的放在他们家这桌子上。在姜昆的鼓励下呀，姜薇经常和妻子出去旅游，亲近大自然。这过程当中呢，姜薇的身体哎一天天好起来了。好了，这个姜昆和弟弟姜薇之间的兄弟情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最后为您送上这首张宇演唱的《责任》。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我听着你上了锁，重重靠在门的背后，哭着用力地说，既然去留都错，非要贴心拒绝我。我只跌坐在门口，想想门口你的反驳，就算爱也足够，毕竟责任太多，怎么才能让你懂？经历了痛难受，选择了路难走，了解的话没有人肯对我说。想给你的越多，辜负你的越多，有谁会知道我承受的折磨？经历了痛难受，选择了路难走，我最爱的你连眼神都空洞，越在乎的温柔伤得越重，得到和失去尽都在这个时候。在门口，想想门后你的反驳，就算爱也足够，毕竟责任太多，怎么才能让你懂？经历了痛难受，选择了路难走，了解的话没有人肯对我说，想给你的越多，辜负你的越多，有谁会

像不像姚晨？ 你是谁呀？ 我是翠萍和余则成的儿子。哎 呀，前夫。别说，就你这小眼睛还真像你爸爸。 你爸爸那还潜伏着，你怎么这么快就暴露身份了呢？ 什么叫暴露啊？这不是袁教授给你介绍的？ 袁教授人家研究水稻，说相声的要咱们这样的，是吧？你看他这成色， 听明白了吗？他说你这成色不行，能同意他这说法吗？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你爸爸同事？ 这儿有两根金条，你能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 叫什么这个人？ 谢若琳。 谢若琳， 没错，倒卖情报那个。 对对对。 可这位朋友，你要来了，我就得离开。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可我对位置你能占领得了吗？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如果你一枪打不死我，我又活过来了，咱俩还做生意，只要价格公道。哇， 老友的说， 我跟他合作不了，我老得背电视剧的台词。你说合作还得是咱们两个你想想，咱们说了50多段相声， 哪段超过你那照相了？哪段超过掉老虎洞了？ 不能那么说。你现在写诗的哪段超过唐诗了写词的哪段超过宋词了？对不对？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标准，新的时代他怎么这么接触我的这个人？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 你爸爸哪儿那么多同事啊？ 你说嫌他旧啊？我看他说话还很有特点。是，问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于霍霍。 霍霍？你打算霍霍谁呀？ 收获的获。 他是姓于的于，收获的获。于霍。 于霍。哪批上去的？ 还是水货是怎么着？这你不懂这是今年特别流行的一种语言风格。这位朋友，听你说话，看来你对生活一定是有不少的感受吧。 我也曾有过爱情。 你瞧怎么样？说说你的爱情。 当我爱上人家的时候，人家结婚了， 脱得了。 当我想结婚的时候，人家追求单身了。当股市傻子都能挣钱的时候，我没敢去。当我壮着胆子进去了，一下子就套成傻子了。 全没赶上。 海阔凭鱼跃，破鼓任人锤。他们都说我是天使。 天使？ 天使 从天上来的？ 对， 就长这模样。 你别老看这儿啊！天使跟天使不一样。 怎么？ 别的天使是脚先下来的， 他呢， 脸先着地的。 那不一样吗？ 那你要跟我合作， 你有什么本事啊？ 我有才能哦，我的才能就像怀孕， 怀孕， 怀孕， 时间越久，越觉得肚子里有东西。 这是什么比喻？我们俩合作了20年了。 我劝您千万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哎，这句话我愿意听。 在旁边那棵树上多试几次。 损不损呢你？ 这主意不错。 什么不错？说点正经的。 说正经的怕不给这么长的时间。 给呀。但今天你说什么呀？ 说相声啊。两个人合作就好比是过日子。我看不起喜新厌旧但是也不同意从一而终。出了问题不要忙一定要在别人身上找原因。上不去不用慌，也许天堂就在下方。时代在发展，人们在换思想，但是不变的是传统，经常换的是时装。2009过得美因为老百姓知道阅兵的队伍谁走的最齐，现代化的武器哪件最具时代的锋芒，铁路提速频率哪国最快，外汇储备多谁的底气最壮，世界会议在哪开着最安全，哪个国家的农民又回到拿着补贴在种粮，答案就是两个字，那就是中国。 说